关云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小义是爱虎，还有武国南这两个人呢，就站在西屋里边这窗户这儿是侧耳细听，就听见东屋那边啊是连喊带打带骂，孩子呢是连哭带嚷嚷，我要找我武大哥，我武大哥到什么地方去了，你倒是让我找我武大哥呀。这狼头也嚷嚷啊，你喊什么，你喊什么，你不是告诉你说了吗，明天等天亮了再带你找你武大哥去啊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，我现在就要找我武大哥，不听话，啪啪啪打上了。越嚷嚷越厉害，越打越凶，这干妈妈呀实在听不下去了，站在院子里边冲着东屋也喊开了，哎，我说你老打孩子算怎么回事啊，啊，吵的这个全都不得安静，别人还怎么睡觉啊，啊，我住在你这个店了，我管我儿子你也管事啊，他是你儿子啊，那他干嘛非得要找他武大哥呀，他武大哥是谁呀，他武大哥呀，啊，那是我大儿子。爱虎一看武国南，听见没有，他说你是他的大儿子，把这武国南给气的啊，这小子他是我重孙子。干妈妈在外边也一劲嚷嚷啊，你这么老打孩子搅得别人睡不着觉，我这个店里边可不能够再留你了。这狼头也急了，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住店了，走走走，别嚷嚷，我领着你找你武大哥去。眼瞅着干妈妈把这个店门开开了，哎，这狼头啊就拉着孩子从这个店房这儿出来，出了大门走了，干妈妈把门又给关好了。干妈妈这才回到后边，整了这么一份酒菜，端着油盘奔西屋这儿端过来了。进屋以后看了一眼爱虎，又瞧了瞧武国南，把这油盘呢往桌上这么一放，客官您请喝酒，请用饭吧。说完话干妈妈可就走了，把武国南给急的呀，哎呀，爱壮士这可怎么办呢，他把这孩子领走了，这他把这孩子领走了就好办了，有什么好办呢，你想啊，真要是在客店当中我还真没有办法，你啊在这儿先喝着先吃着，我出去一趟，一会儿我就把公子钟林给救回来。说着话眼瞅着爱虎攥刀把插门，把这钢刀拔出来了，往后背这么一插，然后轻轻的一推屋门，这么一矮身，揉揉揉揉揉揉，就来到院墙的边这儿，眼瞅着爱虎这么一凝神，蹭蹭的越墙而过，追出去了。追走没有多远呐、这狼讨啊伸手拽着这个钟林，快走快走，你不是要找你五哥哥吗，你要走快点，深更半夜的，你这人这是干嘛呀，我五哥哥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，真是让你给害了。别胡说八道啊，别胡说八道，听见没有，我领着你找你五哥哥去，要不然我可还要打你。他正说着话呢，爱虎噌一个箭步窜过来，呆，胆大恶贼，竟敢行凶，你休得逃跑。狼头到这时候睁眼这么一看，哎，你是什么人呢，我是什么人休得多问，我问你这个孩子从哪儿来的，你给我说，你给我讲、这孩子他是我儿子，休得胡言，这个孩子姓钟，名叫钟林。小孩也愣了，哎呦， 这个人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呀？这狼头当时就急了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说着话，手起刀落，这一下啊，就把狼头啊给砍了。然后叫着钟林，孩子，你不是要找你五哥哥吗？对呀，我要找我五大哥，你随我来。哎呼，手里拿着刀，他们一矮身背起钟林，急急忙忙的又来到婆婆店那儿，背着孩子呀，他又越墙而入，然后来到西屋这儿，推门这么一看，哎呀，把爱虎吓坏了。怎么呢？只见这五国男呐，在地下躺着呢，嘴里边还一劲儿的吐白沫子。哈，爱虎就知道糟了。怎么？肯定这个店它是个贼店呐。嘿嘿，刚才那个婆子送来的酒里边肯定下了蒙汗药了，这儿把五国男给蒙过去了。到这个时节，爱虎赶快把门关好，把钟林往地下这么一放。哎呀，小弟弟，你看看这是不是你的五大哥呀？钟林家灯光过来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可不是我的五大哥，他怎么躺地下就睡着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吧，这儿是个贼店啊，是个贼店，可把小孩吓坏了。你不要害怕啊，你呢就在墙角那儿往那儿这么一蹲，甭管出什么事情，你也不准喊，你也不准动，听明白了吗？哎，是，我听你的，我听你的。于是啊，钟林就来到墙角这儿，往这儿这么一蹲，小孩呢两只手一抱脑袋，头一低，也不敢嚷嚷啊，是也不敢动弹。爱虎，赶快的，先把五国男呢往旁边拽了拽，把屋子里边地方平的稍微的宽敞一点。这个时候，就听那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。嘿嘿，爱虎心里明白，甭说呀，这个婆子马上就要下手杀人了。于是爱虎啊，就在门口这儿往下这么一矮身，他呀也趴地下了。嘿，果然是干妈妈，就因为爱虎呢说了这么一勾的爱虎，他以为爱虎啊是有意的占他便宜呢，所以在酒里边又下了蒙汗药了，心想这么长的时间了，甭问，肯定这两个人全都被马倒了，嗯，我这会儿啊就该收拾收拾他们去了，我进去先瞧瞧去。干妈妈推门，这脚啊，哎，也就是刚刚迈进西屋界灯光这么一看，呵，那儿躺着一位，这还趴着一位，就用这脚啊这么一踢爱虎，哼，你不是叫爱虎？这话还没说完呢，哪知道爱虎啊一伸手碰，把那脚脖子就给攥住了，然后这么一无力，这一下干妈妈呀来了个嘴啃泥，趴地下了。爱虎这么一翻身就骑在了干妈妈的身上，左右开弓，这打开了。但是干妈妈不住的叫唤，姑娘哎，姑娘哎，你倒是快点来呀，妈遭了人家的暗算了，我的姑娘哎，好丫头，你倒是快点来呀。就在这个功夫，眼瞅着那个蓝娘儿急急忙忙跑到西屋，进门一看啊，自己的妈妈被这么一个人骑着，那正打着呢。蓝娘儿啊不容分说，过去冲着爱虎出汗就是一拳呢。爱虎啊仍然骑在干妈妈的身上，一伸着右手，啪，就把干娘儿的手腕给拽住了，那只手一捋他的肘关节，就把怀中这么一拽。您想，干娘儿当然的也得往回收这个胳膊呀，用力往回这么一收，爱虎索性借劲儿使劲儿往后这么一推的，走， 把这个蓝娘儿啊，仰面朝天就给推在地下了。蓝娘儿穿来个鲤鱼打挺又起来了，然后飞起一脚，这一脚啊冲着爱虎的脑袋就踢过来了。爱虎这么一伸手，正掐住他的脚脖子，往起这么一踢，仍然把这个蓝娘儿摔于地下。蓝娘儿一看不是对手，扭头噔噔噔噔噔噔就跑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干妈妈一看没办法了，只好是苦苦的求饶。哎呦，这位壮士，你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。嘿，我来问你，为什么使蒙汗药想把我们蒙倒啊？这可不怨我，都怨你呀！啊，怎么都怨我呢？啊，你张嘴说你们卧虎沟是一沟的爱虎，我能不着急吗？你知道不知道，爱虎那是我的亲戚呢？啊，爱虎一听，怎么爱虎会是你们家的亲戚呢？有什么话，站起来讲吧。爱虎这才站在一旁，干妈妈站起来掸掸身上的尘土。啊，爱虎是你们家什么亲戚呢？啊，爱虎是我们家的姑老爷。啊，我问问你吧，卧虎沟到底有几个爱虎啊？实话对你言讲，卧虎沟只有我一个爱虎。啊，这干妈妈一听不对啊，我来问你，你那个姑爷爱虎你可曾见过？当然是见过了，他也是住在我的店里边，我眼睁睁瞧着。那个爱虎长什么模样？哎呦，要说那个爱虎啊，哎，您可别不爱听，比您长得可漂亮，那个又白又嫩的那么一个小伙子，别提呀，多招人爱了。哦，可是有人保媒？当然有人保媒，谁保的媒？那不是别人，是江湖上人称翻江鼠蒋平，现在人家是四品带刀护卫。啊，爱虎这么一听，那是我蒋平四叔啊，他是你蒋平四叔啊。那么我问问你吧，智化是你什么人呢？智化是我师父。那么北侠欧阳春呢？那是我的义父。干妈妈更傻了，怎么跟那个爱虎全都一样啊？怎么出来这么两个爱虎？到底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呀？哎，到如今了，只好说以后啊，见着蒋平我得问个明白。是蒋平自己跟我说的呀，说这个爱虎他的师父是智化，他的义父是欧阳春呢。这干妈妈又一想，如果说那是假的，这是真的，虽然说这个比那个长得黑点儿吧，可是看着这位可够壮实的，而且这个武艺呢比那位可强得多。哎，就算他是真爱虎，要有这么一个姑爷，那可也就算不错了。干妈妈告诉他说，行了，这都是一场误会啊，既然是误会，那么这个人一直五国难，您放心吧，我这就端凉水去啊，半碗凉水他就能够醒过来。赶快的端过凉水来给五国难灌下去，五国难这才苏醒过来。这个时候小钟林一下跑过来，武大哥，武大哥，哎呀，公子啊，可把你找到了。干妈妈愣了，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乱七八糟的呀。爱虎就把以往的事情跟干妈妈这么一讲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你是把他们给叫了，这孩子姓钟，是钟熊的儿子。哦，他叫钟林，这个是他们家人，叫武国南。嗨，这么着，赶快的又重新的给端上酒菜来，酒饭全都用过了，当夜无书。第二天，爱虎要给干妈妈垫钱，干妈妈那哪能要啊？万一真是我们家姑老爷呢？我哪能要他的银子？就是不是，既然是管蒋平叫四叔，这也不是外人呢。行了，垫钱就别给了，咱们多有得罪，有道是不打不成交，你们就赶快上路吧。就这样，爱虎就领着武伯南背着钟林又从婆婆店这出来了。出来以后，爱虎一再地问武伯南， 你打算奔什么地方啊？直言相告，我得背着我家公子呢，我们还要上那个这个越州府啊。爱虎一听，这可不行，既然我把你们救了，你得听我的，必须跟我一起奔往陈其旺。吴国南一听，哎呦，您饶了我们吧，我们奔陈其旺，孩子那还不跟他爹爹一块儿？哎呀，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够上陈其旺。爱虎可真急了，把刀这么一举，去不去？如果不去陈其旺，休怪我刀下无情。吴国南没办法，哎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也可能就该命该如此吧。我就跟着您奔往陈其旺吧。这么着，吴国南背着钟林，爱虎在后边跟着。书要简短，他们就来到了陈其旺。陈其旺这时候所有的乡亲们基本上啊全都知道钟雄的事情了。现在街上猛然间来这么仨人，这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尤其一看爱虎这个劲头，而且还带着刀呢，赶快的有人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了陆斌的家中，往里边这么一说，说看见有这么三个人，一个岁数大点的背着一个小孩，还有一个年轻的壮士带着刀呢，哎，在街上面东张西望的，不知道要找什么人呢。智化这么一听，哎呦，是不是我那个徒弟爱虎啊？那个背着小孩啊，会不会是五国男背着公子钟林呢？我赶快出去看看去吧。智化呀来到街上这么一瞅，哎呦，他这个高兴啊，怎么看见五国南背着公子钟林呢？而且一看爱虎确实在后边跟着呢，赶快的呼唤了一声爱虎。爱虎抬头一看，急急忙忙过来行礼，师傅，徒弟这儿拜见您了。哎呀，爱虎，你怎么会找到这个地方了呢？师傅，哎，只因我在墨花村那个地方我放心不下，我就知道你们要举事，而且我也听说了，好像要在钟雄生日那一天，你们想办法要把钟雄给倒出来，我得紧赶慢赶呢。您看半道上又碰见这么一档的事儿，所以我总算是找到您了。哦，然后看了看钟林，钟林一再喊，智叔叔，智叔叔。吴国南，来，你到底背着孩子上哪儿了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要上这个陈启旺，你也发下了誓言，说若有二心的话，你要怎么着？啊，你要让水给淹死，你还要上吊？哎呦，智寨主，您什么也别说了，这个大事全都应了，就把自己呀，怎么背着孩子想上越州府，如何的？就坐上狼桃的黑船，怎么把自己推到河中差点淹死，自己在树林子里边没有办法，又怎么样想上吊自杀，多亏碰见了开酒铺的胡七，又怎么样遇上了小义士爱虎，又如何到娃娃谷，小义士爱虎救了他们主仆二人，这话啪啪啪这么一讲，这话听完了，行啊你啊，不听我的话，你看遭此磨难了吧，赶快带着孩子到后边去吧，他姐姐亚楠也在后边去呢啊，赶快领着孩子到后边去吧。于是让人领着赶快奔后边，也就是鲁氏的房间，姐弟相见如何痛哭咱们暂且不表，现在爱虎来了，赶快的给他义父欧阳春还有众位吧，也甭管是南侠呀卢芳啊等等这些人，是一一的行礼。到了这个时节了，智化想了想，咱们得赶快把这位钟太保给请到这屋来，哎，该把他那个药饼啊给摘下来了。于是大家伙呢就奔了西屋，把这个钟雄啊给抬到了亭房，这也宽敞啊，先把他往太师椅上这么一放，然后 智花一伸手，把他脑袋上面那个药饼啊一摘，脖子底下这个扣这么一解，紧跟着在他的后背啪啪啪是连击三掌啊，敞着门呢、啊、外边的凉风往里边这么一吹，钟雄啊，哎，轻轻的呼唤了一声，这才睁开耳目，睁眼这么一看，啊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再一瞅，智化跪在他的面前，哎，智贤弟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大哥呀，您听小弟讲来。智化就跪在他的面前，把自己跟欧阳春是如何的到君山诈降，暗地里边又怎么带上这些人来，又如何的救了南侠，又怎么样的用酒把山上各位寨主还有罗宾全都灌醉，怎么样搬请的柳青用这个熏香把他给熏倒了，又如何闯了几关把他倒了出来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一个目的，看他呀不能够误入歧途，哎，应该怎么样的归降大宋。智化也讲了，自己见过夫人，夫人是怎么样把自己给放了，误走了花岗，救了小姐亚楠，杀了国北，又怎么样救了公子钟林，又怎么样救了五国南。没有想到五国南在半路途中遇难，又被自己的徒弟爱虎都给救了，现在他们姐弟二人就在后面冲锋。说到这儿，智化面对军师，哥哥呀，大宋洪福齐天，那奸王怎么能够成其大事呢？您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大事一快。说到这儿了，智化告诉钟雄，寨主哥哥，大宋洪福齐天呐、啊，您应该想一想，那襄阳王怎么能够成其大事呢？哥哥，您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，大事一坏是玉石俱焚，小弟等不忍坐视成败，所以您如果归降大宋的话是小人等万幸，您要是不归降的话，小弟情愿一头碰死在您的面前，尽了交朋友的义气，口眼一闭，您的事情小弟也就不能够再管了。话一讲完，哥哥您自己看着办吧。就是智化跪在地下啪啪啪啪啪把这话这么一讲，钟雄再一看，屋子里边的众位英雄呼啦啦一齐跪倒，全都劝降。到这个时节了，钟雄啊长叹了一声，把眼一闭，身子往后这么一靠，他是一言不发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传奇书场》。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，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，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，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， 有什么别有病痛， 没什么别没知识。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，开讲百科知识， 免收学费，错过可惜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不能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人物空间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

大破同网阵。 黑妖胡志花就跪在了钟雄的面前，就把前后的事情，自己开始怎么样上君山诈降，又如何的救的南侠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吧，以至于自己被捉，夫人怎么把他给放了，他误走了花岗，又怎么样救下他一双儿女，小爱虎又怎么样救的他的儿子，就把这些话全都讲了。最后还一再的劝说钟雄，说哥哥，您应该仔细的想一想，大宋洪福齐天，襄阳王那个姜王，他怎么能够成其大事呢？嗯，您跟着他一块造反，那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？一旦要是大事一坏，哎呀，君山那还不是玉石俱焚吗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不忍心眼看着您走到这样的下场，所以我们才想出这样的办法来劝您归顺大宋。您如果现在能够归降大宋的话，这是我们这些人苦心没白费呀，这是我们的万幸。如果说哥哥您直到现在了还是执意的不肯归降大宋，没有别的，兄弟我情愿在您面前一头碰死，也算尽了朋友的情谊了。到那个时节，我口眼一闭，但凭于你，哎，到底应该怎么办？哥哥，您自己看着办吧。就是智化呀，啪啪啪啪啪，发自肺腑，掷地有声，把这些话全都讲完了。钟雄再一看，屋里边这些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，呼呼啦啦全都跪倒在自己的面前，都在劝他归降大宋。钟雄长叹了一声，哎，两只眼这么一闭，往后往这个椅子背上面这么一靠，他是一言不发。什么原因呢？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。你想啊，本来是在承运殿那个地方跟这几个把兄弟在这儿喝酒呢，而且还谈论着怎么样谋反，怎么样成其大事的，然后自己就人事不知了，就这么着打得那么热闹，他一点不知道啊，哎，被背到了陈其湾，到现在了突如其来的智化跪在面前，把以往的事情全都讲明白了，而且大家要劝他要归顺大宋。您想想啊，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他一点思想准备全都没有，所以他把眼一闭，往椅子背上这么一靠，他是一言不发。就在这个功夫，从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亚南跟钟灵他的这一双儿女啊全都跑进来了，来到面前不住的呼唤，爹爹爹，两个孩子这么一哭，钟雄睁开了眼睛，看了看亚南，又瞅了瞅钟林呢，再一看旁边站着的不是别人，而是家人国南。他知道智化刚才所跟他讲的是绝无虚言，都是实情啊。到了这个时节了，钟雄面对智化，贤弟呀，要说你为我可真是费尽了心血了，你把心计十岁，昼夜的勤劳，你可算是我钟家的一个大恩人啦。头一件祖先的坟茔，哎，保住了，祖父的尸骨也不至于抛弃在外边。第二件，大宋洪福齐天，君山一旦被打破，真是要巨石皆坟。第三件，你救下我这一双儿女，保住了我钟家的一条根苗。我钟雄铭刻肺腑，永不敢忘啊。说到这儿，钟雄啊 也是往椅子下边这么一出溜，跪在了众人的面前。众位老爷们，这里边有我忠雄认识的，也有我忠雄不认识的。想我忠雄，乃是一介草民，叛军反国，身居大寨，我已该万死，是万死无情啊。今天，也是众位看在我智贤弟的份上，不肯将我凌迟处死。怎么你们这些人反要给我这个罪人行礼，我哪敢当啊，我实在担不起，我情愿归顺大宋。我如果要是口是心非的话，让我忠雄死在乱刀之下。哦，大家这么一听，忠雄愿意归顺大宋了。蒋平赶快过来用手就把忠雄给搀起来了。这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，大家伙跟着也都站起来了。忠雄看了看蒋平啊，这位老爷是知话，赶快过来给引荐了一番，说这位啊，可能您早有耳闻，那就是悬空岛上的四爷翻江叔蒋平，现在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。哎呦，感情是蒋老爷，失敬失敬。哎，我忠雄铸下大错。哎，您怎么能够这么讲话呢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的，有过能改，善大莫焉啊。紧跟着芷花又把其他几位，什么卢芳啊、徐庆等等的吧，凡是忠雄不认识的，一一的都给引荐了一番，大家互相见礼。最后了，志华还特意的把丁兆慧给叫过来了。哥哥，这个人您认识？哎，咱们的结拜兄弟赵兰弟，我怎么能够不认识？什么赵兰弟？那是蒙您呐，他不叫赵兰弟啊。您可知道松江府墨花村有个双侠？您知道？我知道啊，那不是丁兆兰、丁兆慧兄弟二人吗？对呀、啊，他就是二爷丁兆慧啊。那你为什么他怎么说是兆兰弟呢？您想啊，他哥哥叫丁兆兰，所以改名叫做兆兰弟。哎呀，你们又何必改名呢？不是为了改名，您想想，南侠在您那儿，北侠也去了，我再把双侠往上边这么一领，哥哥您能不疑心吗？这是怕您疑心，所以当时啊才冤的您。嗨，要说你呀、啊、真是费尽了苦心了。行了，没有别的，我看您也饿了是不是啊，咱们赶快吃饭，吃完饭就赶快回山吧，免得我家嫂嫂在家里边提心吊胆的。这个时候陆斌呐、啊、家里边已经把这个饭菜全都准备好了，虽然说都是粗茶淡饭吧，但是有一样啊，饿着吃糠甜入蜜呀、啊。大家伙饱餐完之后，芷花是一再催促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咱们赶快回山啊，赶快回山。咱们大家伙都谁去送去呀？这话这么一说，您瞅吧，呼呼啦啦的，什么卢芳啊、徐庆啊、展昭啊、北侠呀、啊、爱虎啊，这些人都愿意跟着要送寨主回山啊。我们送寨主回山，我们送寨主回山。这忠雄一听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列位哥哥弟弟们，我现在忠雄已经归顺大宋了，你们怎么还这样的寨主寨主的叫啊？哎，智华过来告诉他，您这个寨主现在啊还是非当不可。为什么呀？您想想啊，您那个君山上边有多少人马呀，吃的喝的使的用的这些钱粮，虽然说现在您归顺了大宋了，可是一时半会儿的大人怎么能给您拨钱粮呢？大人得把您的事情写成奏折送到京城，等候着圣旨批下来，这么样才有钱粮拨给您呢。可在这段时间，不是还得指着那位王爷给您这儿拨这个钱粮呢吗？ 也就是说你那个债主还得继续当，但是有一样，不能够走漏风声，不能够让奸王知道半点消息。哥哥，我不知道您回到山中对您那些债主喽了兵，您压令得住吗？钟雄想了想，对，现在山上边的粮草一切一切还得指着那位王爷。你放心吧，要说山上那些债主跟喽了兵，我都压令得住，都压令得住，那咱们就好办了。好，咱们赶快动身回山，免得我那嫂嫂担心。哎，贤弟，是不是把亚楠跟钟林暂时留在陈其汪啊？哈哈哈哈哈！这钟雄这么一说呀，智化蒋平他们这些一人哈哈大笑。您这是怎么了？哦，想把我们的直男直女留在陈其汪作为人质，是不是啊？嘿，我们要真怕您不想的话，我们还送您回山呢。啊，您怎么那么想呢？再者说了，我那个嫂子盼着直男直女已经俩眼望穿，赶快让他们回去见一见他们的母亲，也让我家嫂嫂高兴高兴吧。哎呀，这句话一说呀，钟雄羞臊的面红耳赤，看起来我是以小人之福度君子之心了。啊，甭说这个了，咱们赶快走吧。于是智化呢，扶着亚楠小姐上了马。这个国楠呢，仍然背着钟林，智化亲自牵着马，大家伙就护送这位债主又回转君山。当然了，他是走汉寨，当他们来到了飞云关的底下了。这位钟雄钟寨主啊，冲着山上面高声喝喊，山上喽啰兵听真，我乃钟雄，我现在已经归顺大。刚说到这儿，智化赶快上前把他嘴给堵上了。哎呦，各位，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啊。哦，是是是，你们赶快告诉各寨的寨主。喽啰兵急急忙忙地往里边跑，禀告了各位寨主。各个山寨的寨主听到这个消息，你想啊，寨主走了三天了，他走了三天，这个君山上边是大乱了三天，现在一听说寨主回来了，而且有不少人给送回来了，哎呦，赶快把巡捕寨大寨子大门这么一开，呼呼啦啦的这些人都出来跪倒一片迎接寨主回来呀，也有道惊的，也有贺喜的。到这个时节了，智化冲着徒弟爱虎把手这么一点，把爱虎叫到自己身边，就在他耳朵旁边嘀咕这么几句，告诉爱虎，你呀，赶快顺着这条道往下走，就在飞云关的下边有这么一个地名叫做油盐小路啊，听着，到那以后你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。爱虎把头一点，师傅您放心吧，这件事交给我了。爱虎悄悄的又来到他义父北侠的身旁边。义父啊，什么事儿啊？没别的，咱们爷俩换换刀，把您这刀让我用一用，我师父让我另有公干。北侠这么一想，好吧，咱们爷俩暂时把刀换过来。就这么着，爱虎啊带着他义父的这个七宝刀急急忙忙的往旁边脚道走下去了。放下爱虎暂且不表，这些各个山寨的寨主还有喽啰兵众星捧月一般呐，就接着钟雄往里边走，走了一寨又一寨，眼看着就来到了承运殿。智化呢还牵着那个马呢，马上边坐的是亚楠小姐，五国男背着钟林。智化告诉钟雄，哥哥，我先把直男直女送到后宅去，先告诉我嫂子一声啊，一会儿我就过来。当然了，早有人跑到后宅告诉了江氏夫人。当智化牵着马，国南背着钟林刚刚来到后宅这门口，这儿早有婆子在这儿等着呢，说夫人有请，那么赶快进去吧。智化把马匹交给了仆人， 把小姐从马上搀扶下来，领着亚楠、国楠呢，领着钟灵，四个人急急忙忙来到后宅的院中，抬头这么一看，江氏夫人早已经是降阶相迎啊。智化，赶快上前行礼。小弟智化叩见曹操。啊，智贤弟，你赶快请起吧。曹操，蒙您大恩，没有将我杀死啊，是我智化逃走之后误走了花岗，我是怎么样的杀了国北，救了亚楠，又怎么样的救了钟林，我的徒弟又怎么样的救下了他主仆二人，把这前后的事儿这么一说，现在我的哥哥已经归顺了大宋，我前来给嫂嫂贺喜。哎呀，江氏夫人看了看这一双儿女，含着眼泪赶快的给智化行礼呀。智贤弟，你哥哥不枉交下了不少的朋友，他交友遍天下，知心能有几人呢？啊，你是我中门的一个大恩人，请受嫂嫂一拜。哎呀，嫂嫂千万不可如此，承运殿那还有事儿，我先跟着我大哥去办事儿去了。说完话，智化辞别了江氏夫人，转身从后宅出来，奔往前边承运殿。他呀，来到承运殿里边这么一看，承运殿里边又摆了不少的桌子，钟雄吩咐喽了兵啊，又摆上酒席了，包括他们跟着钟雄上来的这些英雄们，还有这个各寨的寨主，哎呀，整整的占满了一屋子呀。钟雄一看智化从后边进来了，哎呀，智贤弟，我正等着你呢。啊，哥哥，降宋的事情您跟大伙说了吗？哎，你不是告诉我先别说，现在到了说的时候了。哦，到了说话的时候了。这样吧，我替您说吧。智化冲着各位寨主双手一抱拳，列位寨主听真，今天我的哥哥在我智化还有众位护卫老爷我们这些人相劝之下，哥哥已经归顺了大宋了。你们这些人有一位算一位，包括你们手下的那些罗的兵，有愿意跟随着我大哥归顺大宋的，我们是热烈欢迎。如果说哪一个说出来不愿意降宋，不管是您是投亲呐，还是靠友，甚至于有的愿意到王府去归顺王爷的，只要您说句话，我们马上给您盘缠，您立刻就走，绝不强留，您看怎么样啊？列位，哪位说话呀？有不愿意降的吗？正说到这儿呢，就听外边一阵大乱呢，一看怎么回事啊？爱虎肩膀上扛着一个人，五花大绑的就扛进了承运殿。到了里边以后，把这个人旁就往地下这么一扔，大家低头这么一看，啊，一个个全都傻了。这个人是谁呀？这就是丹凤岭的寨主赛玉池祝英。爱虎怎么会把他绑起来扔在这儿了？您看，要说起来啊，这就是智化心细的地方。上文书咱们交代过，智化刚一上君山的时候，刚一开始跟钟雄结拜成异姓兄弟，就在那天晚上，钟雄喝醉了酒跟他讲过，说我满君山所有的寨主，哎，都可以放心，那都是我钟雄的人。你想啊，我这个君山靠的是王爷给我拨粮饷，哎，王爷对我就那么放心吗？王爷在我这山里边安插了自己的耳目，也就是说我君山上边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，他立刻就要报与王爷，我这儿有什么事情王府那儿都了如指掌。 志华问了问呢，说这个人是谁呀？他不是别人啊，就是詹凤岭的那位寨主赛玉池祝英，他可是王爷的人呢、啊、以后你我弟兄在说话的时候千万千万要避开他。哦，志华始终把这个人呢、啊、记在心里边了，今天要送着钟雄回君山，没想到啊，钟雄就在飞云关底下大喊了一声，赶快的告诉各位寨主，我钟雄已经归顺的。那宋字还没说出来呢，志华赶快就给他拦回去了。志华心想，糟了，那个君山上边飞报这个消息传得多快啊，一旦的要传到了这个祝英的耳朵里边，祝英还不急急忙忙的赶快，他得想办法给王府送个信儿去啊！一旦要是走漏了风声，哎呀，君山这么多人马，这个粮饷从哪儿拨呀？岂不是要害了钟雄？哎，也就没有办法得下君山呢，更难说以后怎么样捉住奸王了。所以当时他灵机一动，把爱虎叫过来了，告诉爱虎，你啊找你义父去，拿着你义父的七宝刀，你赶快的奔往的油烟小路等着寨外去。他怎么知道祝英非得走在这儿？您想啊，志花巡山这么多日子，早已经看好路线了，如果说祝英要是奔王府送信的话，最近的道路这儿是必经之路，所以他就告诉爱虎，你上那儿等着去，如果有这么一个黑脸大汉手持钢鞭，那不是别人，就是赛玉池祝英，想尽办法你在那儿或者将他活捉，或者将他除掉。这么着爱虎啊也不是五年前的爱虎了，不但人机智，而且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更何况拿着他义父的七宝刀，爱虎就按他师父吩咐的急急忙忙的找到了油烟小路这个地方，到这儿这么一看，哦，这虽然呢道路弯曲，旁边有不少的大树，爱虎这一下啊就上了树了，在这个大树卡巴这儿往这儿这么一蹲，瞪着眼睛瞅着呢，眼瞅着从那边急急忙忙跑过来一黑脸大汉手持钢鞭，爱虎一想，定是此人。等这人刚刚来到近前，爱虎唰一下从树上就跳下来了，就好像从天而降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流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，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想和你进步时光，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，和你进步时光，在每一个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，我只想和你进步时光，不再迷恋远方，不再预知惆怅，而我只想和你进步时光，累了打在肩上，哼着雪下过往轻轻唱。 家地板境界系列，制成零甲醛，更能除甲醛。 每一粒米，每一滴奶，每一个细节，我们都在用心。